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我的太阳创作于1898年，流传之广。它在20世纪之后呢，也是成为了世界上最风行的民歌风格的歌曲，也是众多的男高音的保留的曲目。在帕瓦罗蒂他的唱歌的这些歌单当中，我想很多人说帕瓦罗蒂最最代表的就是他来演唱的《我的太阳》。的确，在1940年的时候，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消灭，但是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体育 广场上空已经冉冉升起一届运动会开幕的会旗。不过机缘巧合的是呢，当时我的太阳已经成为意大利的代国歌，在体育竞技场上空来荡气回肠的回响着。意大利男高音不管唱什么，可能心中都是我的太阳吧。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再次纪念这位在十月份诞生的著名的20世纪最伟大的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永恒的魅力开始了。在十月份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再来分享帕瓦罗蒂的歌声。1935年10月12号他诞生的，所以呢在每年的十月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帕瓦罗蒂的专辑。帕瓦罗蒂曾经说，他说我认为有音乐的一生就是绚丽的一生，我把我的一生都献给音乐。那今天来聆听的就是他所留下的录音。可能大家对于帕瓦罗蒂的故事特别了解，但是他的歌声真的是听不够的，比如我们现在所听到的。那像这样的一段可能有很多位男高音都曾经演唱过，来自于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当中的《今夜无人入眠》。但帕瓦罗蒂的确是有着更加金属、更加亮泽的透明感。 帕瓦罗蒂的歌声音域宽阔，嗓音丰满而且充沛，带有金属亮泽的透明感。他在高音的时候呢，非常的明亮，而且非常稳定的发挥，这也是他特别之处，能够把他最感人、最快速的方法，让大家能够直接的感受到。那耳边继续来聆听吧，继续来聆听他的演唱。瓦罗蒂非常尊重前辈男高音，感言前辈对他有着深厚的影响，抒情梦幻音色极美的吉利，还有文雅纯净音色的这样的斯泰方诺，还有呢就是卡洛索的歌声成就也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水平。

卡鲁索之前听到的那首就是波西米亚人当中的你那冰凉的小手，是来自于普契尼的那部歌剧。在那里呢，他所饰演的诗人鲁道夫的演出，这也是帕瓦罗蒂的首演，但当然刚才我们听到那个版本不是了。另外还有在托兰多当中今夜无人入睡那种热情的期望，也是今天我们在第一首就听到的第二首在我的太阳之后听到的这一首曲目，也是帕瓦罗蒂给大家留下的非常非常难忘的录音。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透洒一滴泪，在歌中的伤感让听到的人无不倾倒。世界三大男高音的完美的合作轰动了世界，也刮起了古典和流行旋风。多明哥拥有歌剧表演气质和庞大的表演曲目，他也羡慕帕瓦罗蒂，他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下午本市维持晴朗天气，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预计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21度左右，体感温暖舒适，能见度也不错，适合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饭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从中秋到国庆，祝福祖国巨型花坛一直放置在天安门广场上，为节日的首都增添亮丽色彩。昨天天安门广场上吊车运转，今年的国庆花坛开始拆除，这份北京秋日独有的魅力要等到明年再见了。随着天气的变冷，北京植物园内的彩叶树种纷纷变色，植物园湖区周边是彩叶树种的集中展示区域，分布着几百棵彩叶树种。在公园中湖北湖周边，金枝国槐、秋子白蜡等彩叶树种已经变色，进入了最佳观赏期。北湖西侧的山坡上，银杏、火炬树、枫树等多种彩叶树种交相辉映，层林尽染。曹雪芹纪念馆和温室周边是赏银杏的最佳区域，特别是曹雪芹纪念馆历史上就有着黄叶村的称号。除了常见的彩叶树种外，目前植物园内的马瓜树、珊瑚礁、榉树等也已经开始变色，计划赏红叶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目前正是最佳观赏期，可能再过半个月就会有一些树种开始落叶了。不过近年来，植物园一直在不断加强彩叶树种的引种驯化工作，并在景区内实行落叶环扫，最大限度延长秋叶观赏期。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da quan venuta sta sempre qua. La capa vuota vuota attorno a corna a te. Lo cuore canta sempre del tuo reno, scusa mai me. 从文艺复兴登峰造极的灿烂走来，令人仰止的意大利的璀璨文明，无论是古罗马雄浑凝重的建筑，威尼斯浪漫的水上之都，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传奇和艺术珍品，或是属于意大利的卡普里岛、西西里岛的古老神秘万种风情，无一不吸引着我们。足球之邦、美食之都，更是构成了意大利绮丽美妙的一道又一道独特的风景。帕瓦罗蒂为传播意大利文化做出杰出的贡献，为歌剧艺术的殿堂增添了绚丽的色彩，而艺术的奇迹就发生在意大利。那下半时段我们来聆听的全部都是帕瓦罗蒂来演唱的属于他祖国的歌，属于他家乡的歌。那此刻来聆听的这一首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重归苏联托》。我是王卓，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吧。 È bello, spira tanto sentimento, come tu a chi tiene a me, lasce tanto poi è sonna. Guarda qua che stuccia radio, senti si è si sciurra arance, così fino tinto core fenerà e tu dici lo parto addio allontana la stupore la sua terra dell'amore. Thank you. con le rose sue dita, carezza de fiori lo scuore, commosso da un fremito del caro, intorno le creato già par, e tu non ti desti e di nevaro, visto qui dovente a Metti anche tu la veste bianca e schiudi l'uscio al tuo canatore. E non sei la luce manca, ove tu sei nasce mi dipingevo le mani e la faccia di blu。 今天看到了有一篇文章，那那篇文章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一对夫妇，他们把自己在北京的房子卖了，就为了追逐他们所喜欢的意大利的生活。两个人现在已经定居意大利，虽然还是有一点点漂泊的，但是像这种追求梦想的人，我真的是心存羡慕。在意大利，我们总是能够感受到它的浪漫和风情，在清雅的午后，洒满阳光的托斯卡纳的花园里，还有留下柳絮般的心迹，日暮夜色低垂，光影斑斓，宁静悠闲。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所有的歌声都是来自于帕瓦罗蒂，而下半时段尤其是他来演唱的意大利的民歌们。 Una musica dolce suonava soltanto per me. Volare, oh, cantare, oh, nel blu, dipinto di blu, felice di stare lassù.Una musica dolce suonava soltanto per me. Volare, oh, cantare, oh, nel blu, dipinto di blu, felice di stare lassù.Musica dolce suonava soltanto per me. Volare, oh, cantare, oh, nel blu, dipinto di blu, felice di stare là. corre il vento come quella sera, vento d'aprile di primavera, il volto le sfiorava in un sospiro, mentre il suo labbro ripeteva giuro, ma pur l'amore un vento di follia, che fugge come sei fuggita. Raggiungeremo insieme il firmamento dove le stelle brilleranno a cento e senza alcun rimpianto voglio scordarmi un tradimento. Vento, vento, portami via con te. Passi lieve come una chimera, vento d'aprile di primavera, tu che lontano puoi sfiorarla ancora, dille che io l'amo ed il cuor mio l'implora, dille che io freno dalla gelosia, solo al pensiero che la baci. Le mie pene, dille che ancor le voglio tanto bene, sotto le stelle chiare, ora se ritornerà l'amore. Vento, vento, portami via con te. Le stelle chiare, forse ritornerà l'amore. Vento, vento, portami via con te. Sussurra il vento come quella sera. 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要来聆听的是帕罗蒂演唱的耳边的这首歌《妈妈》。其实对于歌唱的喜爱呢，对于意大利的喜欢，都是来自于母亲的歌唱。在帕罗蒂很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啊教他唱歌，而且唱的最美妙无比的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首《重归苏联托》。他说：“我相信这是一首可以永久相传的美丽情歌。”而此刻我们来聆听到的就是帕罗蒂来演唱的《妈妈》。 Ti voglio bene, queste parole d'amore che ti sospira il mio cuore, forse non s'usano più. Mamma, ma la canzone mia più bella sei tu. Sei tu la vita e per la vita non ti lascio mai più. Sento la mano tua stanca, cerca i miei riccioli d'oro. Sento la voce ti manca, la ninna nanna d'allor. Oggi la festa tua bianca, io voglio stringere il cuor. Mamma, solo per te la mia canzone vola. Sarai più sola, quanto ti voglio bene, queste parole d'amore.